咁就喺屯門咧就有呢個釘契嘅事件發生，咁佢就釘咗兩間水貨店啦。咁發生咩事呢？就係、是、地政總署咧就喺呢個屯門新合理美基工業大廈咧就兩呢個單位咧就非工業同埋貨倉用途咧就違反咗地契嘅條例，所以咧根據地契條款同埋咧就引用政府土地權重修及轉歸補救條例啟動呢個重修程序，將物業就釘契。咁咧其實咧喺二月頭嘅時候咧，咁已經咧地政總署咧已經同向業主發出兩次警告㗎啦。咁就要求即係業主喺盡快就將呢個單位唔好違反嗰、那個非法嘅用途啦咁樣，咁咧但係就冇，咁但係咧業主就冇糾正，咁所以咧而家就要地政總署咧用地主嘅身份就進一步嘅行動，咁就琴日咧就上咗去就釘契咁樣，咁咧而呢兩個嘅單位咧有一個單位咧就係、是、售賣呢個嬰兒用品嘅，咁就即係嗰、那個店主就話我哋咁梗係否認佢哋係做水貨客啦，咁另外一間鋪頭咧就真係都係冇開門咁樣啦，咁係咯， 所謂個違反地契條款咧，就最主要係都係講話都係做緊零售嘅，即係做零售已經係唔得噶啦，不管係賣俾水貨客啊，應話賣俾本地人。 係啊，咁我幫你睇翻，好似今日東方啊、蘋果啊，咁佢哋都話我、政府出殺手鐧，咁就去充公兩個工廈嘅水貨場。咁好似今朝睇無線，即係都係話政府出辣椒啊，咁即係。都即好似係一個好正面嘅報道咁樣咯，即係話翻哦，而家終於都做嘢啦，有咁多人去之前嗰啲反水貨客光復屯門啊、捍衛沙田嗰啲衝擊事件，然之後而家終於都做嘢啦，咁即係，但我自己覺得你有好多可以去嘢去做，咁但係呢個唔係嗰個源頭啦，始終都係。 唔係，你搞清楚，搞清楚件事未先？ 嗰個釘契咧，其實咧即係。 唔係，首先第一樣嘢，我問一個問題先。嗰、個賣嗰個即係嗰兩個係水貨倉嚟㗎啦，係咪？ 係。 嗰兩個水貨倉就係主要賣俾水貨客㗎啦。 係賣啲嬰兒用品。 咁即係嗰啲咩奶粉城嗰啲咁樣啦，其實就好多地方都有嘅。你而家釘咗嗰兩個係咩地方啊？釘咗嗰兩個係 屯門。 屯門嘅咁樣，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嘅，上水啊、元朗。那些這樣的，那有些直頭改埋名字，元朗我們遲些又會去元朗的，元朗直頭有個位置直頭叫水火城，那些這樣那跟住然之後，但是開店頭那個不是業主來的嘛，是 開店是租戶來的， 是租戶來的嘛，但是現在就釘了契嘛， 是， 那你們解釋一下釘了契是什麼意思先嘛。 那其實呢他現在說的所謂釘契，即籠統說的釘契，其實是收回他的業權，就是收回這個違反契約的兩個工業大廈的業權，就歸返喺個政府。咁呢據無線嗰個報道呢，就其實呢就係、是、呢、這個私人權益呢就會凍結，就同一般嘅釘契就唔同。 呢、這個點解會係根據無線嘅報道呢？呢個根據法例，我屌你老尾，即係無線話係就係屌鳩你，你講清楚究竟係咩回事。 咁佢訪問咗啲律師去講啦，咁佢就話一般呢、這個釘契嘅唔係一般呢個啟動呢個程序呢，就是正式收回業權呢，就其實都需要一段嘅通知嘅期間嘅。咁呢個時間由一個月到三個月不等。咁但係呢去到正式呢由呢個土地註冊處註冊後，業主呢喺呢個期間呢就係仲係有機會去申請呢個寬免去取返個業權嘅，其實。咁所以呢亦都係因為咁呢，其實好多人呢喺呢個報道出咗呢啲 comment 留返留啲 comment 睇返呢，其實就好多人都話其實冇 Q 用嘅，咁佢咪照做，完全冇關係嘅。咁所以就變咗頭先 Christine 講嗰樣嘢，就係話見到譬如好似無線呀，或者有其他報章報道呢，就好似政府而家做一個好似好大力嘅打擊啦，因為無線嗰度特登去訪問嗰、那個，其實嗰個係左即係比較親建制嘅律師啦，咁樣講啦，咁都係特別講話政府係重錘束手啊，而家咁，但係事實上係咪咁咧？事實上當然唔係咁啊，因為對於嗰個一簽多行嘅問題，先係真正係解決個問題啊嘛。 嚇、啊，講緊完啦！講緊完啦！ 唔係咁啊，未嘅，咁咧，咁咧，咁其實呢我講埋個報道呢， 你清晰解釋返呢佢係咪可以攞返業權嘅先， 佢係可以申請。 如果而家地政署咧，佢喺土地註冊處嗰度註冊咗，要重收呢個業權咧，咁原本嗰個業主咧，即係就算即係你喺嗰個租客，咁你走咗你冇事。咁如果你嗰個業主，咁你已經失去咗擁有呢個物業嘅權利噶啦。 嗯。 咁但係咁當然啦，佢喺註冊之前都有一段時間嘅。 嗯。 咁但係但係呢個期間咧，咁業主就可以申請個寬免咯。咁你當然要訴訟啊、打官司啊，或者你要同佢解釋哦，你已經認錯啦。 即係六個月裏邊咧，都仲可以同法庭申請翻，就呢個政府重收佢呢個單位咧，俾翻個寬免。 即係而家其實已經釘咗契㗎啦。 嗯。 咁即係其實但係咧，你要完成個程序，梗要有啲時間㗎嘛。 嗯。 咁佢都可以喺頭先探仔講六個月裏面再申請個寬免咯。 嗯。咁啊，呢个即系视乎最终嗰个法庭决定啦。咁我又觉得事实上都真系重手嘅，都真系重手嘅，因为你系针对嗰个业主嚟到去出发。咁如果佢唔宽免你嘅话咧，你事实上咧系真系会冇咗个单位嘅。咁啊，即系嗰个阻吓作用其实系巨大嘅。如果真系严厉去执行嘅话，又或者系真系仲会继续去咁样去做，开咗一个咁先例，真系会收翻业权咧。因为收翻之后咧，你系直头冇咗噶啦嘛，你卖都卖唔到噶啦嘛，嗰样嘢系彻底地系， 即系嗰样嘢就变咗 唔再属于你噶啦， 财政司法团拥有咯。 咁跟住你又无端端冇咗噶啦，你只不过租个单位出去啫，咁你变咗你佢会造成嗰个打击嘅效用系乜嘢咧？就系、是。你再去做呢啲咁样嘅零售，或者系做呢啲，如果睇下嚟紧啦，到底会唔会喺法庭做一个诉讼啦？咁系嗰个诉讼嗰个判决系点样咧？如果系真系基于系因为下水货嘅问题咁样，跟住然之后咧就每年个单位都冇咗，你只不过出租俾人哋卖水货啫。跟住然之后咧，系真系咧会。冇咗個單位嘅，咁嗰個係的，而且個係好大嘅阻嚇作用，因為你會睇得好緊嘅啦嘛。 即係衝紅燈冇嗰架車。 係啊，你會睇得好緊嘅啦嘛，你唔會再去放租俾呢啲咁樣嘅水貨客户啊嗰啲咁樣嘛。咁所以我又覺得現階段你就去判定佢扮嘢咧，又係一個言之尚早嘅。咁因為事實上係會。即係喺嗰個宣傳上面嚟講咧，係有震攝效果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治標唔治本啊？個歸根究底嘅歸結都喺一簽多行上面啊，同埋喺大陸嗰、那個水貨客嘅太多假貨啊，大陸旅客嗰個質素嘅問題啊。咁呢個當然都係啦，咁樣。咁呢個係有幾點值得分析嘅。即係我又覺得係我係認同呢個係一個重錘出擊嚟嘅，呢個係一個的，而且確係一個係咪殺手鐧就好難講啦。但係即係起碼佢係選擇，即係做多番嘅行動，係迫使咗政府，起碼喺政治上、公關上，佢係要製出一個有震攝力嘅手段去話俾大家聽。嗱，我係好嚴厲地去做呢件事嘅。咁呢個係一個效果嚟嘅，呢個係一個效果嚟嘅。呢個係即係行動眾多嘅捍衞屯門啊、捍衞沙田啊、呢個咁樣嘅上水協助執法啊，眾多嘅行動底下做出嚟嘅一個帶嚟嘅行動效果嚟嘅。如果我哋系一般嘅泛民主派嘅话咧，我哋而家就已经系高举 喂自己拍掌嘅要 高举胜利嘅手势啊， 争取成功争取 系啊，会宣告成功争取啊，咁样啊，呢次系人民嘅一次胜利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啦，就会即系可能系已经系开庆祝会啊，又或者系搞啲活动啊，譬如系唔知十二月十咩咩咩一月十五重回沙田现场啊，嗰啲咁样。系啦， 重奪屯門啊嘛， 系啦，重光復屯門 紀念日， 光復屯門重聚結下嗰啲咁樣嘅嗰啲咁樣嘅燭光晚會啊，就會開始搞呢啲嘢啦。咁跟住又擺捐款箱啊，又剩嗰啲咁樣啦。即係如果一般嘅泛民主派就會係，即係喺一般泛民主派嘅價值觀入面嚟講咧，佢哋就已經係又或者係舊有社運啊，或者左膠嗰啲撚屌咧，就會當係一個大成功啦。即係。佢無論如何，100%肯定係呢個咁樣嘅之前嘅驅趕水貨嘅行動嘅一個成效嚟嘅。如果你係認同呢個政府，繼續即係你如果個期許係呢個政府要求佢改革的話咧， 喂，點解會講咁多嘅？仆你間又係你哋講嘅，咁係即係的而且確咧係一個 自己屌自己， 即係我屌鳩你哋嘅，你哋講講講，你哋講講冇方向咧，跟住結果要逼我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喺成個運動嘅方向嚟到講咧，呢啲咧係對我哋係冇 point 嘅，因為譬如有啲網友啦都會報道翻啲情況啦，屯門水貨嘅情況係冇減少嘅。你沙田依然是咁擠擁嘅，呢啲咁樣嘅仲有好多地方試藥緊啊，元朗啊呢啲地區試藥緊啦，所以呢啲咁嘅階段性勝利咧係冇意思嘅，冇意思嘅。你只不過顯示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咁嘅政府係欺善怕惡嘅，呢、這個政府係你唔搞到佢用引用奇話嘅講法啦，你唔撚搞到佢暴動咧，佢係唔會處理一啲已經係嚴重影響民生嘅問題。同埋咧有另一樣嘢就係你要留意，譬如琴日林鄭啊，同埋阿譚志源啊，咪去啲觀塘區議會嗰度啊開會嗰啲咁樣嘅，跟住然之後咧又有啲民主派議員又喺度舉傘啊，又成嗰啲佢坐。當你臭踩你油味啊！嗰啲咁樣，你把車除非會噴火嘅啫，係咪先？你燒鳩佢嘅頭又話啫咁樣，佢唔係你舉你咪舉咯。咁同埋係譬如琴日啦，鍾庭耀啦又出咗個關於即係民間民情報告啦嗰啲咁樣。我想講咧係喺市民大眾入邊咧係冇辦法引起迴響噶啦呢啲嘢，即係佢喺區議會講啲嘢離唔離譜啊？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區議會入邊有冇啲喺已經喺建制壟斷嘅區議會入邊有冇呢個咁樣嘅 民主 嘅聲音啊？有冇人啊都喺度嚇突顯嗰個區議會嘅不公義嗰啲咁樣？而家係冇人理呢啲嘢嘅，因為政治議題去到雨傘革命已經是一個就政治議題去發出一個呼聲呢，已經是去到大家覺得即係做盡㗎，即係喺好多香港市民心入面呢，嘩做到咁啦都仲係冇嘢咁樣。同埋政府有100,000個方法回應，我昨日喺要政治嗰個節目都講啦，雖然你哋聽唔到，而家仲未有重溫，咁係唔知幾點有重溫，知唔知幾點有重溫？ 8:00 今晚唔撚係呀嘛，我屌你老尾呀冚家產。咁係唔知即係昨日我喺節目都講過，就係我昨日節目講咩你知唔知？ 昨日節目我冇聽 ，sorry。 我頭先講緊咩話題？ 你講緊話雨傘革命， 我已經冇人關心嗰啲政改嗰啲咁嘅事 啊！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講係即係譬如好似呢啲咁樣嘅政治嘅議題嗰啲咁樣咧。我昨晚喺節目咪講，咪分享我搭的士聽嗰、那個 港台 嗰啲垃圾節目嘅嗰啲咁樣。喂，佢有100,000嘅方法喺政治嘅睇政策啊、政改呢層面上面咧，去同你去 spin。佢同你 spin 嗰個究竟是否真普選啊？乜嘢為之真普選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你會留意到咧，喺嗰個水貨問題或者中港矛盾嘅問題上面咧，佢就冇得 spin 啊！即係佢冇方法去 spin 到你，佢越講就越窩火。你越講，即係譬如你有我哋去爭取公民提名，或者爭取一個冇辦法俾中共篩選嘅普選嘅議題，跟住然之後佢有100,000嘅方法去同你去轉移視線啊，去兜啊嗰啲咁樣。喂，咁中國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啦，又或者係公民提名係咪一定係民主先？係咪一定係最民主嘅方法先？咁但係你會對於一啲中間派或者一啲沉默派嘅市民嚟講，佢覺得啊兩邊都有道理嘅咁樣，咁係咁咪大家傾咯咁樣，但我就中立嘅嗰啲咁樣。但係水貨嘅問題或者中港矛盾嘅問題係一個即係一個質地上面嘅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一個切頭切尾嘅民生問題，而且嗰樣嘢係具體嘅，嗰樣嘢係具體地喺街頭見到嘅。你譬如你要向市民解釋提名委員會嘅禍害，你就算講緊小圈子選舉或者現有功能組別係有禍害，佢好多市民到而家，即係呢個係的而且確係香港社會公民教育嘅問題。佢咗呢個 moment， 佢都冇辦法理解，就算係講緊立法會入邊嘅功能組別嘅禍害，佢哋都係冇辦法理解嘅，即係佢哋好難理解。 即係當然你哋唔會啦，你哋作為大香港早晨嘅聽眾唔會啦，但係始終街頭巷尾你要有個喂，到而家啲人都覺得我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嘛，又或者甚至乎到而家都仲有人覺得我係牛頭角嘅區議員嚟㗎嘛，即係有人係會將牛頭角嘅問題走嚟向我傾訴嗰啲咁樣，你傾即係申訴冇問題咁樣，幫你轉介啲部門都冇問題，咁但係佢哋即係總之佢哋分唔清楚嗰樣嘢啦，嗰樣嘢係。始終是複雜的，同埋嗰樣嘢係你要去 study 先至明白嘅。但係水貨客問題唔需要 study 噶嘛， 兜口兜面 feel 到， 你落飛水撚 feel 咩？你睇撚到噶嘛，逼鳩住你噶嘛，佢喺你面前噶嘛，佢喺你面前噶嘛，你同我講咩都嘥氣噶嘛，政府點樣同你 spin 都係嘥氣噶嘛，政府同你講乜嘢香港冇咗呢班人個經濟就唔掂噶啦嗰啲咁樣，大家都知道唔係噶嘛。大家喺落街眼睇就知唔係啦嘛，同埋即係話啊咁樣互惠互利，你一落街你去到藥房買唔到 Panadol， 你就知道嗰件事係冇撚互惠互利啊嘛， 只有碌鳩我攞啲夾。 系啊，嗰啲系冇办法 spin 嘅一个话题嚟嘅，所以点解即系有啲人会奇怪就系话，喂雨伞革命搞到咁捻大镬，雨伞革命去到占街70多日，佢都唔捻回应你，点解水货嘅问题你嘘佢几嘘，佢就会回应你咧？因为佢有办法喺雨伞革命占领期间，佢有办法就系话，喂政治嘅议题点都好破坏呢个咁嘅法治，就系唔啱。佢仲相信有部分嘅市民可能会 buy 佢呢种伪中立嘅讲法，但系水货嘅问题就唔可能，就唔可能啦。你点样去同佢讲呢啲嘢都，大家啲人都觉得就系烧咗佢就好啦，嗰啲咁样。就是咁样噶嘛， 即系咩阶层其实都唔会中意佢哋咯，所有水货客。 系啊，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再讲一次就系话，所以个成效咧，譬如系雨伞之后出现咗连续，即系我哋粤港民都有参与啦，出现咗连续几次嘅针对呢个咁样嘅中港矛盾嘅水货客嘅行动咧，点解会有个？其实严格嚟讲，呢几次打击水货客嘅行动咧，系比起70多日嘅占领行动咧，如果你讲行动嘅效益成效嚟讲咧，系比佢哋更大噶， 大得多， 系大得多噶。琴日嗰个钉契嘅事件，其实系一个信号嚟咯。即系如果你以一个中共高唔高兴嗰个指标咧，即系 好唔开心。 系啦，即系以嗰、那个喂，政府究竟有冇回应你？系有冇做啲嘢去去针对翻嗰件事，去作出一个改进啊，或者系 平息民愤、 平息民愤嘅姿态咧？喺雨伞革命入边系完全冇嘅，系任何嘢都冇嘅。已经有咁多人被捕，咁多人头破血流，咁多人受伤，咁多人付上咁沉重嘅代价，然之后而家仲有漫长嘅法律诉讼将会发生，但系都系冇得到任何嘢。但系反而几次嘅打击水货行动咧，就即刻就有啦。所以呢，如果你是用左膠的思维去讲的话，这个是摩定阶段性胜利，但是问题我必须要讲，对于我们来讲，那件事绝对不是阶段性胜利，因为我们的目标除了是针对水货客问题之外，我们是搞够你港共的嘛，我们的 target 是搞够你港共的， 推翻政权， 我们推翻你港共的嘛，那是即是这个 Christine 讲的，你拉钩的，那是这个是这个是他是美国人，他不能惊，但是即是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突顯你呢個咁樣嘅喺中共治下嘅香港就係冇好日子過，老百姓就係冇好日子過噶啦，嗰啲咁樣，咁同埋就係即係係去否定你呢個統治嘅認受性。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嗰件事就係單純就係話係搞事嘅啫，係搞事嘅啫，係搞鳩你嘅，係搞鳩你。只不過企喺一個市民、民生、大眾都會接受認同嘅角度去搞鳩你咁解嘅啫。所以再強調一次，之前大公報話我哋借水貨議題嚟搞港獨，冇錯，講得太好啦，就係、是、呢個方向。 好準確啊！你 係啦，咁所以係會繼續搞嘅，係會繼續搞嘅。嚟緊就會向元朗出發嘅啦。咁幾時搞咧？咁樣咁啊，網上有啲人就出咗啲日子啦。咁至於係真定係假，我就唔會講定俾你聽啦。咁樣咁啊，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同埋係事實上，喂，雖然是你逼令到呢个咁嘅港共政权，佢系已经觉得就系话， 所谓要做啲嘢， 要做啲嘢，但系都冇用啊，但系都冇用啊，因为突显到一样嘢就系话，其实根本呢个政府根本就唔系 in charge 噶嘛，因为喺港共政权去做呢啲嘢同时，屌你老母，大陆又放宽多啲自由行啦。 是啊，即是在2月15号啦，咁就会公布再放宽呢个出入境审批权啦，即是大陆嗰方面就公布呢、这个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重大问题框架意见同埋改革嘅方向，咁样呢方案。咁其中就提到呢，本来呢由市级以上 先至嘅公安審批嘅出入境手續咧，就可能下放到去縣級嘅公安機關嚟都可以審批。咁所以換言之，即係話大陸人咧就可以更容易咁樣獲得審港澳通行證嚟到香港咁樣咯。 係啦，咁佢裏邊咧就話要改革大陸去往來呢個港澳邊境嗰個查檢嘅模式，咁樣提高嗰個通關嘅效率，咁啊等佢咧通關再快啲咁樣， 即係電子化。 係啦，亦都包括咗咧，可能就會將呢、這個嗰、那個來往港澳嘅通行證咧電子化，咁就即係可能好似我哋而家即係類似身份證咁樣一插入去咁啊嘟咁樣，咁啊可以一嘟過關，咁啊令佢哋嗰個過關嘅速度咧就更加快啦。 即係完全冇考慮，即係限制旅客啊，限制自由行啊，甚至乎開放去更多嘅地方，甚至乎係更容易審批。所以就算係譬如其實係同樣嘅情況嚟嘅，呢、這個咁樣嘅政改咁樣，喂，你不斷去壓迫嘅政府，不斷去壓迫嗰個香港政府、梁振英政府，佢揸唔到 fit 嘅，咁件事根本就唔係要 in charge。水貨客問題、自由行或者係一簽多行，同埋呢個咁樣嘅這個咁樣嘅新移民審批權嗰啲咁樣，對嗰啲咩單程證審批權嗰啲咁樣，根本嗰件事佢嗰個權都唔喺香港政府嗰度。跟住你越係咁樣去做嘅時候，你就越係令到香港市民明白呢、這個政府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嘅政府，根本就唔係服務香港人嘅政府，根本我哋就唔存在佢哋口中所講嘅一國兩制呢、這個先去推向到大家明白，或者去理解，或者嘗試去思考，咁究竟我哋要點樣面對呢？我哋要點樣行往後嘅路呢？所以到底獨立係咪一個出路呢？嗰啲咁樣，你只有咁樣不斷去挑戰佢，先能夠令到香港人喺生活嘅層面上面明白嗰件事更多嘛。所以呢個行動係會繼續嘅咁樣，咁啊過埋年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樣。休息一陣先。